绿树浓荫夏日长，楼台倒影入池塘。 楼哥，你等我，我一定回来。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。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《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》，作者奇经难去。 我是若离。 我是火云绅士。 我是阔先生。 后期制作青玉，由来月文化出品。 他用了一个上午时间教女生如何使用灭火器，田广斌则教男生们如何用螺丝刀稳准快地拆卸防盗窗。许多男孩子跃跃欲试，把一栋楼从内到外的防盗网都拆了个遍，还试图学着昨夜的田广斌把床单打结从三楼爬下去，吓得田广斌急忙没收床单，三令五申不许没事就爬楼玩。孩子们个个都学得很认真，就连最怕火的羊角辫也跃跃欲试地站了出来。在握住泡沫灭火器的提手，使出吃奶的力气按下压把时，喷涌而出的白沫吓了他一跳，他尖叫着丢下灭火器往回冲去，一把抱住波波头。波波头看起来文静，但性格却比羊角辫稳重些，顺着羊角辫的小辫子叫他别怕。这一天的气氛平和的不像话，几乎让人淡忘了他们已经到了告别这个世界的时刻。下午的种植课上，甘玉对着书本教他们认识各种种子以及如何采集和种植，而池小池则从仓库兑了许多类不同的种子通通交给他们，又组织大家在活动时间搭葡萄架。孩子们忙得热火朝天时，他退到一边取了一本空白的大字本和一本植物类书籍，参考着在大字本上绘制各种种子的形状，并用孩子们能看懂的文字和示意图交代他们该如何种植。池小池学过分镜，因此画画技巧不错，他画的竟是有些惟妙惟肖。袁本善坐到他身边。 你做这些他们能看得懂吗？ 池小池低头勾着线。 他们会学的。 学习也是一种希望，他们不该总是担忧着那场大火在哪一天哪一刻会不期而至再度重演，他们应该有一些新的希望，比如学会在火灾发生时砸破玻璃逃离灾厄，比如期待春日里的草木生发葡萄开花。万物都应生长，他们也应如此。羊角辫搭葡萄架架到一半，便又忍不住去看他的小白菜了。这一看不要紧，他眼睛都亮起来了，黑泥里生发出一半小小的绿芽，翠绿欲滴。羊角辫惊喜地叫了一声，忍不住回身跑向葡萄架方向大叫道： 老师，罗老师，你们快来看。 他站住了脚步，他的小伙伴们仍热热闹闹地挤作一团，商量要不要给葡萄浇糖水，以及这样会不会让葡萄变得更甜。但是池小池他们却已经消失了，草地上掉落了一个足足写满了18页的大字本。别墅区里浓雾散去，众人清醒过来时，四周已不见了孩子们。袁本善惊喜道： 啊，出来了。 池小池看向自己的双手，略惋惜道： 还没来得及说声再见呢。 田广斌扶住秦岭，胡乱扯掉他脸上的绷带，只见他被挖空的右眼黑洞正叽咕叽咕地生长出新的血肉来，不禁松了一大口气。只要不是受到致命创伤，出了异世界，系统便能将其治愈并恢复如初，这也算是主神在最大限度上给予的福利了。第九次任务，全员存活。直到离开异世界，柳成英仍是对那个黑衣女人念念不忘。 起先他以为学生宿舍里的那把火是他放的，但孩子们的说法又否定了他的推测。所以这个女人到底是来干什么的呢？甘棠见他实在苦恼，便问道， 是不是你看错了？ 事已至此，连柳成英自己都怀疑自己的眼睛和记忆来。 可是我真的有看见。 石小池耸耸肩，语气轻快道， 大概是哪只过路鬼吧。 无论怎么样，第九个世界已平安度过。但众人还没来得及欢喜，西楼的声音便突然在他耳畔响起。 等等，先生来了。 池小池一怔， 啊，这么快？ 他观察到袁本善表情同样有异，知道他那边也收到了提示，便问西楼， 是什么？ 第十次任务，时间九月七日，也就是十五天后，地点本市鸿飞路金鸿大厦1207室。任务提示，在一小时内完成一场密室逃脱。 所谓密室逃脱，是一种较常见的真人冒险类游戏，需要在一个乃至数个房间内寻找破解谜题、离开房间的线索，在时限内找齐所有线索，挨个解破谜题即可通关。一般密室分为两类，机械密室、解密密室，前者通关多靠操作，后者通关多靠脑子。在任务开始前的半个月，池小池、袁本善与甘家兄妹一有空就结伴而行，把全城的密室逃脱都刷了个遍。解谜密室，池小池通关率 85%， 机械密室通关率 2%。 对这么偏科的数据，池小池自己都纳闷。他对西楼说， 我画画也会啊，做手工修收音机也没问题啊，怎么一到玩游戏就不行了？ 在池小池看来，这完全是未解之谜。超级玛丽他从来打不到第一关关底，玩竞技手游只能玩人机模式，还能跟电脑打得不相上下，平分秋色，甚至曾一度不慎被电脑打死，气到删游戏怒换扫雷，连通三次高级关卡才得以找回自信。西楼这几天简直是扬眉吐气。池小池痛心疾首， 阿童，我觉得你飘了。 西楼心情特别好。 你管我？ 池小池的短板可不好逮，而且操纵机械恰好是干预极其擅长的部分，因此西楼可以放心嘲讽池小池，而不必担心接下来的任务。说话间，池小池又一次放下手中的镜片，深呼吸几口以平稳情绪。这镜片是折射红外线用的，要把一道红外线光经由镜面折射至墙上镶嵌的感应器 A， 再投射至感应器 B， 最后落在感应器 C 上， ABC 三方均连通，最后一扇的门锁才会打开。所以这镜片的摆放角度必须极其刁钻。他们在15分钟前抵达了这个房间，而池小池足足对了12分钟的镜片，眼睛都要变成斗鸡眼了。西楼则负责在一旁说风凉话。 一年过去了。 捧着镜片的池小池无语啊。 十年过去了。 垃圾游戏，毁我青春。 袁本善因为加班今天不在，甘玉实在看不过去了，主动将镜片接过来。 我来。 他用一分钟观察和测量角度，再举起镜片用一分钟调校角度，叮的一声，最后的大门打开了。甘玉放下镜片，对池小池一笑， 走吧。 通关奖励是三只一捏就会叽叽叫的塑料小白熊挂件。池小池心情不爽，索性把它捏在掌心里出气，不高兴的小模样看得甘玉甘棠心里又甜又软。甘棠温柔的顺毛， 纯阳别气了，晚上我哥哥请客，请你吃好的。 你哥都请多少顿了？今天晚上我们出去吃火锅吧，让老袁来请。 去我家吧，煮火锅给你吃。 池小池想了想竟答应了下来，不过他提出了要求， 我要吃甘棠姐煮的。 甘玉理了理眼镜链，以掩饰内心的失望，而甘棠笑盈盈道： 好啊，